分享人情冷暖， 临上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，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一起欣赏张北海的小说《侠隐》的第一部分。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《唐诗地图》，今天为您解读白居易的《香山寺二绝》。 首先，我们欣赏张北海的小说《侠隐》的第一部分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？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？为您撷取最美的文学之花。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，文学我欣赏。 本来应该下午3点到站的班车，现在都快6点了，还没一点影子。前门外东火车站里面等着接亲戚朋友的人群灰灰黑黑一片，也早都认了。1号月台给挤得满满，不怎么吵，都相当耐心地站着、靠着、蹲着聊天抽烟，不时有人绕过地上堆着的大包小包行李来回走动，不时有人看看表，不时有人朝着前方铁轨尽头张望。在这座火车棚下头黑压压的一片人海后面的一个角落，笔直地立着一身白西装的史都华马凯医生。他个子很突出，比周围的人高出至少一个头，浅黄的头发刚要开始发灰，精神挺好。他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，只是偶尔有那么一两个人向他点头微笑打个招呼。来接人呐，马大夫。马凯医生也就用他那几乎地道的可是仍然带点外国味的北京话回应：是啊。马凯医生是北平特有的那一类外国人，上海天津都少见，这些人主要是欧洲人和美国人。他们不光是那些来这儿教书、传教、行医和开办洋行的，来冒险发财的，开面包房、西菜馆子的，更别提那批流亡定居的白俄。反正不管这些人在这儿干什么，先都是因为工作而来，住上了1年半载，再2年3年，然后一转眼7年8年，再转眼就根本不想回国了，也回不去了。有的是因为这儿的日子太舒服了，太好过了，有的是因为已经给揉成了一个北京人，别说回国，叫他去南京他都住不惯，干脆在这儿退休养老。马大夫就是这一种，尽管他离退休还有一阵，他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刚实习完毕，就和新婚夫人伊丽莎白来到北京，刚好赶上中华民国成立。后来凡是有生人问他来北京多久了，他就微微一笑，民国几年我就来了几年。马凯医生点上了一斗烟，才吸了两口，一声笛响，一阵隆隆之声，一片欢叫。他抬起左手看了看表，天津上午10点开出来的这班北宁特快终于在下午6点半进了北平前门东站。火车还没喘完最后一口气，已经有不少人在从车窗往外面丢大包小包，月台上一下子大乱，喊叫的声音一个比一个高。马大夫还是一动不动，喷着烟斗，从他面前一片波动的人头上遥望过去，注意看着一个个下车的乘客。他移动了几次，让路给提着扛着包袱箱子背着网篮铺盖的出站。月台上更吵更乱，刚下车的全在跟来接的人抱怨，有的开口大骂，都是关外的车误点，在天津就等了1个多钟头才上，到了廊坊又等。他慢慢反着人潮往前走了几步，火车头嘶的一声喷出一团茫茫蒸汽，暂时罩住了他的视线。而就在那团乳白色气雾几乎立刻开始消散的刹那，马大夫看见了他。他从那团白茫茫中冒了出来，个子差不多和马凯医生一样高，头发乌黑，脸孔线条分明，厚厚的嘴唇微微冲淡了点有些冷酷的表情。米色西装，没打领带，左肩挂着帆布背包，右手提着一只深色皮箱。 他也看见了马大夫，又走了几步，放下箱子，在嘈杂拥挤流动的人潮之中站住，伸出了手臂，紧紧搂着赶上来的马大夫。这一下子就招来后头一声声借光劳驾让让。马大夫伸出手去接背包，来，我来，那给我你的票。两个人随着人潮往外走，人出去得很慢，车站查票口只开了两个。轮到他们的时候，马大夫把车票和月台票一起交了，然后一指广场右前方，车在街对面。他们躲过了一个个扛行李的，又给挤上来的好几个拉洋车的给挡住了。他们左让右让，穿过了比站内还更挤更吵更乱的人群，洋车板车堆的行李汽车卡车。没多远，可还是走了快十分钟，才走到城墙根一条土马路后头斜坡上停着的那辆黑福特。两个人把行李放在后座，上了前座。车站塔楼大钟刚过七点，马大夫没发动，静了几秒钟，偏过头来， 摘下墨镜，天然，让我先看看你的脸。 天然慢慢取下了太阳镜，马大夫仔细观察了半天，又伸手推了推他的下巴，查看右脸，点了点头， 不错，连我不说都看不出来。 他顿了一下又问， 还满意吧？ 天然轻轻微笑。马大夫发动了车，天然摸了摸面前的仪表板。李天然问， 还是你补车？ 马大夫点着头，慢慢开下小土坡，又等着一连好几辆洋车过去，才开过那座带点日本味的欧式东站的广场，上了东河沿。走了没一会儿，又上了正阳门大街，再顺着电车轨道，挤在一辆辆汽车、自行车、洋车，还有几辆手推车和骡车中间，穿过了前门、东门洞。两个人都没说话，马大夫专心开着车，习惯性的让路。偶尔猛然斜穿过来一辆洋车，他也不生气。天然坐在他右手，闲望着前面和两旁闪过去的一排排灰灰矮矮的平房。黑福特刚过了东郊民巷，就拐东上了长安大街。 说是入秋了，宝石兰的九月天还是蛮暖和的，也没有刮风，路上行人大部分都还穿单。七点多了，天还亮着，可是崇文门大街上的铺子多半都上了灯。天然摇下车窗，点了支烟，看见刚过东总部胡同没多久，马大夫就右拐进了干面胡同。才一见马大夫就说，到了16号，同时按下了喇叭。左边一道灰墙上，一扇黑车房门开了，马大夫倒了进去。一出车房就是前院，马大夫领着天然穿过垂花门进了内院。灰砖地，中间一个大鱼缸，四个角落各摆着两盆一人多高的石榴树和两盆半个人高的夹竹桃。他们没走游廊，直接穿二院上了北屋。他跟着马大夫绕过中间那套皮沙发，再沿着墙边摆的茶几凳子进了西边内室睡房。厕所在里边，你先洗洗，我在院子里等你。马大夫顿了一下，面带笑容，伸出来右手一握，欢迎你回来，李天然。是个白色西式洗手间，李天然放了水洗了个快澡，回来发现他的背包皮箱已经给放在床角，他围着大浴巾开箱找衣服。他不算壮，因为偏高反而显得瘦长，可是很结实，全身绷得紧紧的。他很快穿上了条藏青帆布裤，上面套了件灰棉运动衣，胸前印着灰色太平洋学院的英文，光脚穿了双白网球鞋。出房门之前，又顺手从西装上衣口袋拿了包烟。马大夫已经坐在院子西北角石榴树下一张藤椅上了，旁边一张铺着白色台布的小圆桌，上面有个银盘，里面放着酒瓶酒杯、苏打水和一小桶冰块。 马大夫也换了身衣服，改穿一件中式黑短褂。李天然下了正屋台阶，抬头看了看上空的最后黄昏，坐了下来。马大夫加冰倒酒递给了天然，两人无语碰杯，各喝了一口，而且几乎同时深深吐出一口气来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高兴吗？李天然微微耸肩。有什么打算？李天然微微苦笑，没有立即回答，只是呆呆看着手中摇来摇去的酒杯，冰块在叮叮地响。再说吧。马大夫抿了一口，两人静静喝着酒，一阵清风，一阵蝉鸣。这是北平最好的时候。马大夫望着黑下来的天空，过了中秋可就不能这么院里坐了。这几年听见什么没有？没有。马大夫摇摇头，我来往的圈子里没人提过。再说吧。啊，再说吧。李天然轻轻一笑，我现在有的是时间。啊，也不见得吧。怎么讲？怎么讲？马大夫欠身添了点酒，加了点苏打水。你们今天……一个老妈子端了盏有照的蜡烛灯过来，摆在桌上，对马大夫说，什么时候吃您说一声。刘妈，马大夫用头一指，这位是李先生，丽莎和我的老朋友，会在咱们这儿住上一阵。少爷，刘妈笑着打招呼，搓着手转身离开。 好了，张北海的长篇小说《侠隐》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。因为五年前的一次师门惨祸，李天然离京出走，如今怀有着报仇的目的回到北平，但是五年后的北平已经今非昔比，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将要踏碎和平宁静的生活，他该如何报仇呢？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部小说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，今天为您解读白居易的《香山寺二绝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， 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尚远。今天我想为您带来著名诗人白居易所作的祖诗《香山寺二绝》。祖诗由两首七言绝句组成，第一首：空门寂静老夫闲，半鸟随云往复还，家运满屏书满架，半移生计入香山。第二首：爱枫岩上攀松盖，恋月潭边坐石棱，妾共云泉结缘镜，他生当作此山僧。唐武宗会昌二年，也就是公元842年，71岁的白居易向朝廷申请退休，得到批准后，他返回了东都洛阳，开始了隐居生活。在这一时期，白居易特别钟爱位于洛阳郊区龙门东山山腰上的香山寺。他曾多次在寺中居住，并留下了许多与香山寺相关的诗篇，这两首绝句便是其中的杰作。诗中写道： 寂静的佛寺里有我这样一个悠闲的老人，伴随着飞鸟与山间的白云来来往往。家中珍藏着美酒与满架的书籍，我将自己大部分家当都搬到了这香山寺中。我喜爱风吹动山岩上茂密的松树，我恋慕映月的水潭旁嶙峋的怪石。姑且与这山间瀑布结下缘分，来生一定要让我成为这山中出家的僧人。这首诗中提到的香山寺，位于今天河南省洛阳市城南13公里的山中，紧邻着著名的洛阳龙门石窟。寺院始建于北魏时期，武则天称帝后曾下旨重修过这里，并曾亲临此地参拜。对于诗人白居易而言，香山寺也是一座与他本人有着不解缘分的佛教寺院。安史之乱后，香山寺因年久失修日渐衰落，而白居易在担任河南尹期间曾捐资六七十万贯钱支援重修香山寺，使得衰败的寺院重振声威。当白居易退休之后，更是多次隐居在香山寺中，与寺中僧人参禅论道，谈诗咏古。甚至在临死前，他还特地留下遗嘱，让家人将他安葬在香山寺附近的山中。元朝末年，因为持续战乱，香山寺惨遭废弃，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才得以重建。乾隆皇帝曾多次巡游于此，还留下了"龙门凡十寺，香山属第一"的诗句。这两句诗后来被镌刻在石碑上，这块石碑如今就保存在香山寺中的御碑亭内。1949年以后，当地政府对香山寺进行了多次修整，重建了钟楼、鼓楼、大雄宝殿、天王殿、罗汉堂等诸多建筑，力争恢复寺院在唐代时的规模。现在的人们到访香山寺，进入山门以后，迎面而来的是唐代风格的荷花池。如果此时反身向山门外眺望，恰好能够将龙门石窟西区的全部景致尽收眼底。在香山寺的东侧，另有一处名为白园的园林景区，这里的核心部分正是诗人白居易的墓冢。陵墓周围山峦环绕，翠柏苍松，此地与香山寺完美结合，为这座千年古寺增添了一份浓郁的人文气息。白居易晚年自号香山居士，足见他对香山寺的格外钟情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将隐居在洛阳一带的卸任同僚们一起召集到香山寺中，诗酒唱和，参禅打坐，好不快活。对于宦海沉浮半生的白居易而言，能够安享这样一段平淡闲适的生活，实为不易。或许正因为如此，他才会对此格外珍惜，并不断以诗歌去歌咏唱诵吧。 好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、陈涵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再次握住你的手，说声 瞬间，就在那个相遇的星期天，我送你离开故乡，因为雨我们听不见彼此心里的哀怨。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窗帘